第73章，违规记录。看得出来，这考场是真被玩出了 bug。 那些人和静物静止的时候，居然有一样是例外的，就是那片异常炙热的大火。游惑若有所思地看着那里，滚滚尘烟弥漫开来，能见度变得很低，那些鲜活的尸声逐渐模糊，最终淹没在青灰色的烟雾里。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失落感，因为总有那么几个瞬间，他们显得异常真实，好像真的有那么一所学校，有位喜欢穿套裙的课班主任，几个总也睡不好觉的青年教师，一个圆滚滚的小胖子，一个连鬼都打的姑娘。游惑想，他们之中会不会有曾经的考生呢？就像当初的赵文图一样，因为答题失误或者什么原因，被转化为 NPC 留在这里。又在走神？秦秋偏头问。 没有。 游惑脚步顿了一下，游惑拉高衣领掩住口鼻，遮挡弥漫的烟尘，又在秦秋没注意的时候皱着眉摸了一下耳根和颈侧，托秦秋手欠的福，现在秦秋只要稍微凑近一点说话，游惑的耳朵就开始预警，就好比有人做事要挠你痒痒，离你还有5公分呢，你就开始竖汗毛准备痒了。不同的是，这属于本能的条件反射，游惑却是后天培养的，可能神经元长多了吧，游惑自嘲地想。两人在烟雾中走了一会儿，除了视野迷茫，居然也没觉得多呛。 问你个问题。 游惑忽然说。 嗯？秦秋并不意外地看了他一眼。什么问题？ 你监考这么久，你见过几个顺利通过的人？ 顺利通过？秦秋沉默片刻，嗤笑一声说，有两种情况，你问哪种？ 两种？ 秦秋指了指自己，一种在你面前顺利通过考试，然后转化成了监考官，这种人我见得多，监考区随便碰到一位都是。游惑本想说我问的当然不是这种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他忽然想起巴伦治的商船上秦秋说的话。 说到这个，你说你现在地址收不到信？ 秦秋说。嗯。 你出去过吗？ 没有。当然有一部分事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，记得的这部分里没有，顺便可以回答你刚刚的问题。另一种顺利通过的人，成绩一般，表现不算突出，按照规定他们不会变为监考，可以离开这里。秦秋顿了一下，我确实见过，不多，而且越来越少。至于他们离开之后是不是真的回家了，会不会记得这里发生的事，我就不清楚了，毕竟他没有出去过。 那一瞬间，游惑想说这考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，但他转而又想，一个已经失控的玩意儿，哪里还能用正常的思维去衡量它的意义？游惑记得021说过，这系统是联合研发的，最初用于军事人才筛选。按理说，国内部队搞出来的东西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失控的情况，但联合研发就难说了，也许有心人在研发阶段就悄悄埋了种子。那么出去的人还能记得里面的事吗？外部的人发现了系统失控了吗？这么多人被拉进这里考试，没人察觉到不对劲吗？不过这里每一个考试的时间都是随机的，并不一致，没准儿系统内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一样，他们在这里过了几个月，也许现实只过去了一两天，甚至几个小时呢，这都很难说。 比起一个失控的系统在想什么，游霍更关心有没有人离开，能不能离开，能不能让所有困在这里的人离开。游霍扫视了一圈，在他眼里身边除了秦秋和烟尘什么也没有，但秦秋说过考场上系统无处不在，在这里讨论怎么搞死系统，怎么找漏洞，并不是一个好主意，所以游霍也没再多问。显然秦秋也想到了这一点，秦秋特地岔开了话题， 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 第一天就想问了，你答吗？ 游霍瞥了他一眼。 第一天？ 秦秋不紧不慢地往前走，回忆片刻说， 我带着纸条把你抓回来那次， 明明也没过很久，却好像是上辈子一样，但回想起来又清晰的历历在目。 滥用职权抓回去？ 滥用职权？ 秦秋疑惑地看他，真不知道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。在游霍的盯视中，他哦了一声。 你是指我把你写成小姑娘？ 游霍脚步一停，秦秋吊儿郎当举了一只手说， 先别着急瞪眼，我有权申诉一下，我很冤，考官先生。 你冤个屁。 游霍冷冷的脸上写着这几个字，不为所动。秦秋说， 你知道？ 我不知道。 好好好，你不知道，你没发现那天154和922拿的纸条是手写的吗？ 手写？怎么了？ 你之后再仔细看看就会发现，哪个系统通知是手写的，都是直接拿到的信息。系统最初给我的信息上写的就是你，后来半途跳成了一个小姑娘，再后来又跳成了你，反复改了三回。 秦秋不紧不慢地解释着，游霍冷声骂了系统一句智障。 嗯，说得对，难得看系统那么拿不准，跟卡了鸡一样两边跳。154那个棺材脸？ 游霍瞥了他一眼，秦秋食指抵在嘴唇上， 这句就别跟他说了。154又跟催命一样催促我们出发，我就抄了个小姑娘丢给他，反正我是要跟过去的，违规的人具体是谁到考场就知道了。再后来就不用我说了，小姑娘不存在，我自然认定是你了。 秦秋这么一说，游霍就弄清楚了，当时违规的是输血，而输血有一个特殊情况，它算系统 bug， 很多情况下输血甚至不被认为是考生或者活人，而黑婆把自己女儿附加在了他身上，所以系统所指的小姑娘应该就是这位了。秦秋也好，154、922也好，当然找不到小姑娘在哪儿，那违规的只能是她了。 这个解释能接受吗？ 此时天边一道亮光忽闪而过，隆隆闷雷声紧跟其后，烟尘被电光剖开，变淡变薄，彻底散尽。眨眼的功夫，他们周围的景象已经变了，狼藉的学校没了踪影，他们脚下是一片湿漉漉的地面，四处是不知多深的悬崖，面前是一栋熟悉的高楼，大片的落地窗在夜色里面反射着幽幽冷光，那是双子楼中的一座，他们跳下来那栋，从底下往上看，大楼显得极高，他们面前没有任何可以进去的门，更别提电梯了，只有一道一道横钉在墙面上的钢梯，几十层楼高的钢梯，除此以外别无他路。熟悉的声音又在此刻催促， 请考生立即离开此处，回到处罚中心。 秦秋仰头目测着距离说， 看来系统是真气疯了。 游霍笑了一声，秦秋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叫了游霍一声， 大考官。 游霍转头看他， 我有没有说过，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我心情不太好？ 游霍眉心轻皱起来， 别皱眉， 我还没说完呢，这其实是154他们的说法，我觉得不太准确。 你的说法是什么？ 我现在记不清了，之前当着你的面说过几句关于你的混账话，那些内容真真假假，我其实分不太清。既然第一次见你没有老朋友的感觉，姑且当他们大半是真，就当我们以前确实关系不怎么样。 那一瞬间，尤霍心头跳了一下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。他发现秦鸠也眯着眼抿了一下唇。片刻后，秦鸠冲高楼抬了抬下巴，言语间透了一丝脾气。 不过不管多差，我已经忘了，打个商量吧，大考官，不管以后想起什么别记仇怎么样？ 尤霍靠在一旁听着，未置可否。尤霍想了片刻，伸脚一踢秦鸠说，赶紧爬。这倒霉天梯对尤霍而言并不危险，他对高处毫无惧意，体力又足够好，爬到顶不过是出点汗而已。秦鸠在他上面一点，两人速度耐力相近，距离始终没变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尤霍听见上面传来布料摩擦的沙沙声，秦鸠已经在翻上平台了，紧接着声音传过来， 到了。 嗯， 尤霍嗯了一声，加紧两步，平台近在咫尺，尤霍正要翻上去，秦鸠却在边沿蹲下来。不远处，弯月给夜幕的云镀了一层银边，清透的辉光洒在他肩上。秦鸠背着光，英俊的眉眼轮廓更深了，他冲尤霍屈起小指，低沉的嗓音中透着一丝笑意， 之前说的话你考虑怎么样了？愿意勾搭一下吗？ 尤霍也不急着上去，干脆抓着钢梯顶端平缓的呼吸。尤霍的目光落在了秦鸠筋骨瘦长的小指上，又撩起眼皮看向秦鸠， 勾完怎么说？ 勾完今后就算朋友。 这其实是秦鸠之前就想好的说辞，但在说到朋友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他觉得似乎还不够味儿，还缺了点什么。但秦鸠只是轻轻地停顿了一下就说完了。尤霍表情没变，尤霍总是那样，高兴不高兴总是那样冷冷淡淡的。尤霍没吭声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拍了秦鸠的手掌一下，他的手指从秦鸠手掌中扫过，触到小指的时候轻轻地勾了一下。 老人万万没想到有人会站在高楼天台上拜把子。电梯旁收到系统咆哮通知的监考官已经到了，021-078-154-922，一个不少。他们本就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，看到那两位在天台拍了个手，四位监考直接吓傻了脸。922手里的橘子掉在地上，失魂落魄。021张着嘴看了片刻，扭头就是一声薄骂。落地窗一枚，尤霍和秦鸠一前一后走进屋内。老人指着前面的金属台说， 你们摸摸摸摸，烫得能煎鸡蛋了，整个数据库全部卡死。 尤霍是没有想到考场卡死还会影响到上面的控制台，他走过去碰了一下，确实烫得很。屏幕上卡在切换的缓冲界面也不知维持了多久。秦鸠手指弹了几下毫无动静，同问老人，你这看的是什么？ 无聊，随便翻翻看以前的记录怀旧。 老人想了想又补充道， 不过都不记得谁是谁了，这一页卡了有20分钟了，还没翻到下一页呢，托你们的福。 秦鸠借他的金属台靠着，冲154他们招了招手说，你们收到的信息怎么说？这个清理任务是算终止还是全部结束？154是个老实人， 结束了，考场都卡机了，系统应该不会自虐到再给你们派新的吧。 秦鸠点了点头说，有点道理。 清理任务结束，你们还有个抽签权没用，抽完就可以去考生等待处了。对了，我们把牌带来了。922。922。 啊？922一个机灵，终于回神。922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牌，塞给154说： 你洗一下吧，我手软。 154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。 行吧。 154接过牌洗了两遍，见其他三人没有要动的意思，叹了口气，走到自家老大和油货面前说： 来吧，一人一次。 鉴于之前的经验，油货现在看到卡牌就压他。油货拱了一下秦鸠说： 你先。 秦鸠一听就笑了，他知道油货的手气，也没推辞，随便从154手里抽了一张，翻开一看，秦鸠就撇了撇嘴： 临时抱佛脚。作为一名不那么用功的考生，多年考试帮你练就了一个奇妙的能力，学名考前综合性突击速记，俗名临时抱佛脚。佛脚不是谁都能抱的，能把佛脚抱出水平的人，往往有着极好的瞬时记忆、极强的心理素质、极严重的拖延症和极难纠正的惰性。获得佛脚卡的考生，在使用本卡的瞬间，有一定概率迅速学会一项考场内能力。记住，只能学一样哦。 不怪秦鸠撇嘴，这实在算不上是一张好牌。仅限考场内，只能学一样，还不能打包票学会那个能力，只是有一定概率。这对油货秦鸠这样的大佬来说，真的是个十分鸡肋的破牌。秦鸠的糟糕手气给了油货一点安慰。油货走到154面前，也随手抽了一张出来，总不至于回回被发好人卡吧。这个念头刚消失，他翻牌一看，居然又是三好学生。就连老人都没忍住，扑的一声笑出来说： 好牌。 油货的脸又绿了，老人家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了话，赶紧跟过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老人家明明第一次见到这个考生，但他莫名的就很想亲近对方。嘲讽可不是什么亲近人的好方式。抽卡流程走完，154他们招呼了一声，示意油货和秦鸠可以走了。油货跟老人打了一声招呼，往电梯方向走。其他监考官也已经陆续进了电梯，唯独秦鸠在那个金属台旁边停了一小会儿，因为老人口中卡了20分钟的屏幕终于活了过来。界面缓冲了2秒，按照老人之前的指令往后又翻了一页。秦鸠随意扫了一眼便打算走，结果脚已经迈出去了，目光又缓缓地挪了回来。老人看的是很多年前的违规记录，记录按照时间排列，一般一页能放10条，至少刚刚那页就有10条，但新翻的这一页很特殊，居然只有孤零零的一条记录列在页面中间，上面写着：违规人考官 A， 违规事项与星号关系过密。